第二课， 一，绘画。 你 好，你 好，你们好，忙吗？ 我很忙。 你忙吗？ 我不忙。二，生词。 你们忙吗？我很不，我们懂难。 三，韵母。 安，恩，昂，嗯，嗯，哇，我，歪，微， 安，恩，昂，嗯，嗯，哇，窝，歪，微，五，练习。一，四个声调。 忙，忙，忙，忙，忙， 我，我，我， 很，很，很，恨，很， 东，懂，懂，动，懂， 难，难，难，难，难。 二，变音。 班，帮，胆，党，潘，汤，叹，烫， 根，更，粉，讽，盆，疼，难，嫩， 喊，